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董松波董大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也是一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叫主动脉瘤。首先呢，我们先欢迎董医生啊。您好，董医生。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心血管系统的这个叫主动脉瘤的这个疾病啊。首先我们先科普一下，就是主动脉瘤它是一种肿瘤吗？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说一下啊，主动脉瘤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肿瘤啊，此瘤非彼瘤。主动脉瘤的定义呢，是主动脉血管增粗了超过正常直径50%以上，我们定义为主动脉瘤。所以它实际上呢是一个血管扩张疾病，而不是肿瘤。 嗯，就是其实它跟肿瘤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叫主动脉瘤哈，跟肿瘤没有关系，是血管的一个扩张的一个疾病。那说到这血管扩张，这疾病是不是又跟这高血压也有点关系啊？ 主动脉瘤的病因呢，多见于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心脏瓣膜疾病相关的，还有一些特殊体质，如结缔组织病、马凡综合征等。另外还有一些细菌呢，或者说特殊的病原体感染等导致的。 对，就是说这个病因哈，其实有这个冠状粥样硬化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马凡综合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心脏瓣膜的疾病，就等等，说这些病因诱导了这个主动脉瘤这种疾病啊。 对，是的，它的病因呢要详究起来还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临床观察到，它常跟动脉粥样硬化，还比如说这个心脏主动脉瓣儿叶畸形，跟这个相关的。另外呢，有一种病叫结缔组织病，马凡综合征。 对，就这马凡综合征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种特殊体质，这种病人呢，他合并了这个视觉系统、这个骨骼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的发育异常，容易合并这个主动脉瘤样变。 哦，那刚才您也说了，说这个主动脉瘤它是一个主动脉的扩张的这么一个疾病啊，那这个它会平时就是有一些隐蔽性，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发现吧？ 是这个情况。主动脉瘤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个隐匿的炸弹。它在它直径没到一定程度之前，它往往没有一些比较 典型的症状， 对，特征性的或明显症状， 对对对， 直到它直径超过了就是一定范围， 是 压迫了周围的组织或者脏器，会导致了一些症状。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主动脉这个器官。主动脉是我们全身最粗的一根血管，它呢连接的心脏跟我们跟我们全身所有的一些重要器官，它是一个输血通道。最上端呢位于这个颈部的下端。 颈部的下端， 对，等于是胸部的上端。最下呢大概到肚脐这个水平。 所以说这个主动脉这通道还挺长的。 对，它还挺长的。它根据部位不同，它分成很多阶段。 是 在主动脉最根部呢，我们称之为主动脉根部，这是一个跟心脏紧密相连的部位。然后再往上走呢，我们叫主动脉弓。 叫主动脉弓。 对，这是一个打窝的地方 啊， 我们称之为主动脉弓。 哦，宫， 对，然后再往它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弯，就往底下走了， 哦， 到胸部了。 嗯， 我们这个地方称为胸主动脉。 哦，这么着下， 然后再往底下走能到腹部，我们称之为腹主动脉。 腹主动脉， 对， 所以说这个形象的比喻，它像一个通道一样，又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通道，在我们这人体里边。 对，它是一个长通道，然后根据部位不同，叫法不一样。 是，嗯，那好，那我们就说回这主动脉瘤。那我们这主动脉瘤，因为平时不是它有隐匿性不好发现吗？但它总也会有点症状，让我们能警惕一下吧。 对，是这样。 嗯， 主动脉瘤呢，它在扩张早期，它并没有一些明显表现。 对， 但我们的胸腔跟我们的腹腔总归这个。容积是有限的， 嗯， 你主动脉增粗以后，势必早晚会压迫周围的组织， 哦， 产生一些相应症状和体征。 是， 比如说在主动脉根部， 嗯， 这个根部呢有一个情况，有一个重要结构， 嗯， 叫主动脉瓣膜。 瓣膜， 对，这是一个单向阀门， 嗯， 它确保我们的血液只能往前走， 嗯， 而不会逆流， 嗯。 不会倒退， 嗯， 但是呢主动脉根部扩张以后，这个瓣膜就会出现问题， 嗯， 这个门关不严了， 哦， 就会出现血液倒流， 嗯， 病人会出现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心慌， 嗯， 心率快， 心率快， 憋气， 憋气，哦， 憋气，就是说 倒流了。 尤其是有一部分病人， 嗯， 他会在晚上睡着以后， 嗯， 突然憋醒， 哦， 他一直以为是哮喘发作呀， 对， 或者肺不好啊，去看呼吸科， 对， 但查了一圈，最后发现是一个主动脉瘤。 哦， 就是瓣膜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 对，血倒流了， 血倒流 导致这么一个呼吸困难的 困难 憋气 了，哎，嗯，那这个说完了这个我们这上边这个主动脉根部这儿的啊， 嗯， 一些情况， 嗯， 那主动脉这么长呢， 嗯， 是吧？ 对， 那其他的地方它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有的，再往上走， 嗯， 我们叫主动脉弓这个部位。 嗯，对， 这个， 拐弯了。 这个，对这个部位呢，它也很特殊，它跟周围的气管呢、 嗯、 食管呢、神经都是， 哦， 很接近的 啊，离得近。 如果弓部瘤增粗到一定直径，会压迫气管， 嗯， 会出现咳嗽， 咳嗽了。 对，它气管受压了嘛，它就会咳嗽， 嗯， 憋气 。 如果呢，食管受压了， 嗯， 就会出现这种吞咽 困难， 对，吞咽困难、阻塞感。 哦，是它压迫了，已经是吧？压迫食管了。 对，它， 嗯， 食管受压了，你就这个喝水也好啊，你吃饭也好啊， 嗯，是 就是通过困难了， 哦， 会有不适感。另外呢，这还有个神经， 嗯， 啊，神经如果受压了，会出现什么呢？ 嗯， 出现说话的声音的音调改变， 音调都改变。 对，声音嘶哑呀， 嗯， 包括这个喝水呛咳呀， 嗯 啊，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 好多病人是去看相关科室， 对对， 查了一圈，最后才诊断为主动脉瘤、根部瘤。 对，所以它在这一段的就有可能引起什么，像这个吞咽的一个困难啊，这个是在弓部的时候。嗯， 对， 然后咱继续往下说别的部位还有哪儿， 然后我们再往底下走， 嗯， 是那个 再往下走了， 是胸部啊，是主动脉，这个地方呢主动脉是在这个左胸腔后面走， 嗯， 这个地方呀空间比较大， 嗯， 所以说很可能是直径即使比较粗了，但病人也没有相应的一些症状。 哦， 那我们再往底下走到腹部了， 到腹部了。 腹部还好， 嗯， 腹部呢，很多病人的首发症状是自己能触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波动性肿块。 啊，腹部有波动性的肿块， 对， 能摸出来， 他能摸到，对， 自己也能摸着， 自己能摸到。第一个呢是一个肿块能摸到， 嗯， 第二呢肿块会跳， 嗯，还要动。 会搏动， 哎， 对，跟自己的心率是一致的， 哦， 就是随着心脏每一次收缩射血， 嗯， 这个腹部它就会往外膨出一下， 哦，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出现这个了， 这个， 嗯， 对，这个比较明显啊，好多人能就是说，好多人其实是自己先摸到肚子起了一肿块， 嗯， 才来救人发现的。 哦，所以这主动脉瘤这每一个段，因为它主动脉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通道，它在每一段的表现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刚才您说的这些表现，比如说像，有的是憋气了，晚上睡不着的憋气，还有的是说这个吞咽的一些困难，还有就是腹部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肿块，通过这几种的症状可以反映说有可能是主动脉瘤， 是这个情况。 嗯，那我们如果说是出现了这些症状，而且我们到医院去就诊了， 啊，我们能确定说我得了这主动脉瘤，就是得了这个疾病了哈。那董大夫跟我们说说，如果说确诊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对于这个病？ 嗯，好的。 嗯， 主动脉瘤的治疗呢，要看它的部位。 嗯， 比如说主动脉根部啊， 嗯， 弓部啊，腹部啊， 嗯， 不同部位， 对， 治疗方案不一样。 是的。 另外呢，还要看它一些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 ，就是病变的，扩张程度啊， 对 周围的器官压迫程度啊，都要综合考量。 是的，是的。 一般而言，比如说腹部主动脉瘤， 腹部，刚才说了，摸到肿块了，有波动性的肿块了，是吧？ 对，这是腹部动脉瘤。 嗯， 多数腹部的动脉瘤啊，我们目前可以通过一个微创方案，去解决。 嗯，微创方案是就是开小口。不做大手术， 很可能不用开口，就是在一个导管室，就是我们通过穿刺血管，在这个瘤体部位啊，我们植入一个支架。 哦，植入一个支架。 对，如果您不放支架的话，这个瘤体的管壁是直接承担主动脉压力的。 哦， 它在这个压力的持续作用下会逐渐扩张的。 是。 但是我植入这个支架以后呢，支架代替了主动脉壁来承担这个主动脉压力。 哦， 它就会大大降低这个主动脉破裂的风险。 是 啊，这是一个微创方式，效果也比较确切，也很安全。然后呢，如果说是主动脉根部这个部位，它又当另当别论了。主动脉根部这个部位呢，它有很多关键结构，比如说主动脉瓣膜，有冠脉开口，这个部位啊，集成度非常高，有可能需要说外科手术，把主动脉根部给它换掉， 根部的部位了。 对，主动脉根部 就该换，要不然就是没法弄的时候就换这个根部的一些东西。 对，是这样啊。然后能修则修，如果说 修不了该换了。 对，因为根部它很复杂，它有一些无论是冠脉开口还是这个主动脉瓣膜，它如果出问题，这个后果非常重。它是集成度高又很关键。所以我们说呢，有可能需要通过置换主动脉根部这么一个方式来解除这么一疾病。这是外科。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疾病，比如说主动脉弓部瘤。这个部位呢，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高龄，合并症比较多，做外科呢创伤大，风险高。 对， 做切肉呢又不安全，不能完全解除这个炸弹。怎么办呢？目前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复合术式。就是做一个小外科手术，加一个介入手术，一个复合术式，把这个疾病给它治好。 也是加一个支架在里面。 对，我是一个开一个小口， 小口， 小外科，加一个支架植入， 对，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就是有这么几种方法吧，根据它这个不同的这主动脉扩张的范围不同，还是它压迫其他神经的不同的这个程度。然后咱们再选择这治疗的方法。 对，这个每个人病人都不一样。比如说腹部啊，多数病人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放支架。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他这个在盆腔，在腿根，这个动脉啊，非常迂曲， 对， 环境非常细。 对， 我如果通过介入手术，支架放不进去， 是 没有入路，那这个情况下也得考虑外科手术。要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放支架的目的，您刚才也说了，放支架就是说它缓解一下那个血压对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冲击嘛，是就是它现在等于都把这个压力都弄到这个支架上了。 对， 是这个原理啊。 对，它把压力转移了。 对，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这个关于主动脉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不同的程度咱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再说一说，就是说怎么能预防这个主动脉瘤。我们一般说啊，不要等到它真的很严重了我们再去采取措施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或者良好的一个预防的方式。 您说的对。聊到这个预防措施呢，就必须聊这个疾病的病因。目前呢，这个主动脉瘤，我国的主动脉瘤病因，常见还是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主要的常见的原因哈。 对，这是排在很靠前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结缔组织病，如马凡综合征。 对。 还有一些呢是先天性心脏瓣膜异常。 对，心脏瓣膜的 这个情况是容易合并主动脉扩张。对于这个体质原因，还有这个先天性发育异常原因，这个我们是无法去除的。 对， 只能说早发现。 对， 勤检查， 是 早处理， 是。 但是呢，大多数患者而言， 嗯， 是动脉粥样硬化， 嗯， 这个我们这个着力点还是应该放在如何降低动脉粥样硬化上 啊，哦，对， 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呢，也比较多， 嗯， 比如说抽烟， 嗯， 比如说这个血脂高， 血脂高， 比如说血糖控制不佳， 嗯 啊。高尿酸， 高血压，高血压， 这些情况呢，都会长期的损伤主动脉壁， 是 导致这个主动脉逐渐的出现粥样斑块， 对， 硬化， 硬化， 弹性降低， 嗯， 最终会引起主动脉扩张，主动脉瘤。 哦，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提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去除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 对， 来降低这个病的发生概率。 嗯，就是其实我们还要从它的根儿上去预防，从根儿上预防，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患者啊，从这个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来预防这个主动脉瘤，要从这儿来去切入。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 然后去除高危因素。 对对 对, 对, 对， 血压高控制血压， 对， 血糖 高 控制血糖， 血糖控制血糖， 对，然后就是去除高危因素以后呢。能降低这个粥样硬化的发生率 和 程度。 哎，是。好，那董大夫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主动脉瘤平时有什么样这检查的这个手段，让我们能及早的预防主动脉瘤的发生呢？ 主动脉瘤的检查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嗯。 常规的基础的，比如说胸片， 胸片， 你拍一个胸片呢，能对这个心脏和主动脉的轮廓大小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嗯， 如果是一个明显的主动脉弓部扩张， 嗯， 可以通过胸片，即可，做出大部分确诊。 是， 对。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心脏超声。 哦，心脏超声。 超声是主要看心脏的结构， 嗯， 功能和跟心脏接近的这个主动脉根部， 嗯， 它的直径。 哦，也是看直径的， 对，它能看直径，然后就是看这个直径粗不粗啊， 是 心功能啊。超声它这个检查呢，它比较独特， 嗯， 第一呢，它是很简单， 嗯， 另外它没有创伤，没有创伤， 嗯， 另外呢，主动脉根部这个地方呢，然后可以通过超声得到一个比较很清楚的一个观察， 对， 就是很无创，便捷， 可以 短期内多次重复，这个没有问题。 哦， 但是超声它有一个缺点。它不能对这个主动脉全程做出一个评价， 是， 比如说主动脉弓部，或者说这个主动脉胸段啊，由于这个解剖位置的原因， 嗯， 它往往看不清楚， 看不见哦。 对，超声如果提示有问题， 嗯， 但是又不能除外，就需要做这个主动脉增强 CT 了 啊。增强 CT， 增强 CT 呢是通过药物注射到体内， 嗯， 通过这个一种。方法是主动脉显影的方法， 嗯， 这个检查呢是诊断主动脉瘤的一个很标准的方式，做完以后呢，能对有没有主动脉瘤， 嗯， 瘤的部位， 嗯， 瘤的程度， 嗯， 对周围脏器的压迫等做出一个清晰的观察。 哦， 但它也有缺点呢，它有射线危害啊。 哦， 它有造影剂，所以这个主动脉 CT 呢，它对这个检查的频次啊，有一些要求。 是，就等于说那个像做胸片啊，或者是做这个那叫什么超声， 对， 超声就是也能看，但是最后呢，如果说做加强 CT， 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超声的时候，像弓部还有胸部，有的时候不太好看。不太好看得出来，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加强 CT， 但它其实也有它的危害，就是说因为是往这个注射一些这个造影，是吧？ 对，造影剂。 所以它有这个造影剂，它注射完造影剂，我们有这个时间的限制，你不能老去注射这个造影剂啊，是吧？ 对，是 它有一个时间周期哈。 对， 我们刚才也就是说了一些啊，对于主动脉瘤的一些检查的一些方式，也不知道您记清楚没有啊？可以做胸片，也可以做这个超声，还可以做加强的 CT， 有这么几种方式。哎，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做检查查出，或者是正常或者体检啊等等啊，我查出了有这个，但是呢，它这个血管扩张的没有到主动脉瘤这么严重，但是可能血管也是有些扩张的，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它，或者说怎么样能让它减少一点扩张呢？或者说我不治又会怎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您说这个 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有一部分患者呢是在体检，或其他因素偶然发现自己主动脉有扩张， 是， 但是呢不到这个瘤的诊断标准， 对， 这是不少见的。对于大部分扩张患者呢，其实，他很可能不需要说短期内接受一个什么介入啊或外科，但是他需要第一，他需要去除这个主动脉瘤的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啊，戒烟， 要戒烟， 对，得控制血压， 血压， 如果血糖高的话呢， 控制血糖、 血 脂， 对，血脂，把这些高危因素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对， 导致主动脉瘤这个因素去掉， 对， 去除病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没有到这个标准，我们是现在是不需要外科或者介入处理的， 是的， 但我们要做好这个随访观察工作， 对， 推荐这个，推荐心脏超声，和 CT， 作为一个检查评估的方法， 是的， 超声呢无创，简便，可以每半年，就每六个月，复查一下，前后对比，看看这个主动脉根部啊有没有扩张加速啊，如何如何，对于这个，对于超声不能准确评价的， 是 或者说是首次评价的，可以考虑做一个增强 CT 啊，加强 CT，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打这造影剂。 对对，打造影剂， 但是它也有缺陷，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不能太频繁了。 对，您不能太频繁做这个，因为它造影剂呢对肾有一定影响， 是。 另外这个射线呢有一定危害， 是的，所以说要是说我们平时啊，不论什么样的检查方法，就可有发现这个主动脉扩张哈，但还没有到这个主动脉瘤的程度，那我们就要从源头上，就是说预防这个冠状粥样硬化这块来去防治、去防护它。那也就是说，有一些控制该控制血压的，控制血压，控制高血脂的，还有控制血糖的啊，从这个根儿上来去解决它。 对，去除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 是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还要就是说做好这随访的这个工作啊，每半年应该去做一下这个超声的检查，或者说加强 CT 的这种检查，来一直在关注它。 对，它这个检查频次呢，倒没有说必须，比如说半年或一年，这个您需要去医院就诊，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来定这个检查的方式， 对， 是超声或者 CT， 和这个检查的频次， 对，但是我们就是说脑子里得有这么一根弦儿。如果说您真的是通过这种检查的方式来知道有这个主动脉扩张的这么一件事儿了，所以脑子里要绷一根弦儿了， 对对。另外还另外还一点，不要从事剧烈活动， 不要从事剧烈的活动。好，那这个我们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董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又给我们科普了一个这个心血管的这么一个疾病，叫主动脉瘤。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期节目应该也是对这个主动脉瘤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希望您以后常来啊，常来做客，常给我们科普这个心血管的疾病。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